国际局势瞬息万变，香港政坛风起云涌，政坛变动同你深入分析。梁锦祥一周时事。 有 屌 屌 屌 喂，剛才講開啲咩啊？學校 你坐轎翻低啦，大佬 講緊你咯，有 著住短裙喺度行嚟行去，揭起佢啦，擺喺度啦，直情你個牛即係牛歡喜擺喺度啦， 攞嚟啊！ 啊， 歡喜 唔係先嗱咁啊， 乖嘅，我唔會 食你。中文名叫咩名？ 我中文名啊，叫阿邦咯。 邦 叫 健 邦， 健邦 系啊 ，OK， 好啊 ，OK 啊， 点解会叫 Suzuki 嘅咧？ 咁系啦，咁呢个又关于我读书嘅时候事嘅。咁嗰阵时又由于就嗰阵时咁上堂，你知点名噶啦，翻上即系翻上课室，咁啊需要点名，跟住嗰阵时咁啱我甩咗鞋带，咁个老师点到我嘅时候咧，咁我咁样踎低咗，咁样绑鞋带啦，咁张台啦，读书台，咁佢以为我冇翻学喎。因为见我唔到嘛，咁以为我冇翻学，跟住之后咧，跟住之后我 at 过咗我啦，跟住我就我话响度啊咁样，我话我响度啊， 你唔可以出声先嘅咩？ 咩啊？咁我讲好专注咁样，即系绑鞋带啊嘛，跟住过咗，跟住咪嗌翻到度度咁样。 绑鞋带定做紧其他嘢啊？ 啊，到绑鞋带咯，又整下裤脚咯，其他嘢咪。 冇咁样啊嘛，系嘛？ 够长噶。 咁其实都隔开坐嘅隔篱。 自己同自己开意思。 咁都辛苦嘅。 好，继续。 跟住佢又佢又个 Miss 又讲笑咁样同我讲，你唔好以为自己系乜乜班个孱仔强，我当时咁啊益力多有个广告咧，咪喺个操场度点名嘅。 系啊 系啊。系啦系啦，跟住个孱仔强又系咁样嘛，唔饮益力多又咩啊嘛，就睇佢唔到嘛。跟住之后咧，跟住我见佢咁样同我讲笑。 你个 Miss 咁低能嘅，讲啲咁嘅嘢。 咁佢叫我讲笑啦，咁样我同佢翻去讲笑，因为我同佢都即系个气氛都。OK 嘅，即系我哋班咁我讲笑话吓唔认得我系 Suzuki 咁样，即系我谂住攞另一个益力多推单车嗰个益力多广告回应翻我 Miss 嘅，跟住咁佢又话Suzuki 啊嘛，咁啊好，咁以后我就叫你 Suzuki 咁样，跟住因为当时我已经喺学校，喺学校咧都已经即系叫做都好多人都叫做幾留意我啦，因为我有做啲即系MC 啊，即系星康嗰啲啊，咁開始啲人就係 好難留意你啦，大佬。 係啦，就係咁開始嗌啦，即係跟住就係咁嗌我呢個名啦，跟住就嗌下就成。 你其實覺得依家你呢一個外形啊，或者呢個形象啊，你自己係喜歡啦，定還是係你啊？有啲其實唔係，我真係想要高大靚仔啊！咁其實你自己係覺得呢個形象係幫咗你啊，定還是係你自己唔係想？係你講一講你自己。 我就以前都會介意嘅，即係以前細個啊咁樣讀即係嗰啲都會覺得啊。即系点解唔系高大嗰啲类型咧？ 系啊，就会系噶。 即系啦，即系我样又唔系差咁样，即系矮少少咁样啦。 好自 觉。咁就跟住我 好中意佢，我真系好中意。 但系咧，我之后就 佢冇敌人嘅，话俾你听。 跟住之后我就都开始即系都有自卑嗰啲嘅，即系特别当你遇到自己真系中意嘅女仔嘅时候，好多时候我因为 啦， 系啊，即系我因为个自卑啊，即系觉得 又唔敢沟啦， 系啦，即系唔敢沟，同埋觉得好似即系个距离就觉得人哋会 依家够唔够胆啊自己？ 而家都争啲嘅，因为我好怕即系个女仔俾人哋用啲奇怪目光望住。 因为香港系真。 系因为 咁样嘅，香港系咁样。 因为我自己响街度行咧， 同埋你最惨系咩？你自己系有要求噶嘛？呢啲嘢，即系我觉得你唔系一个完全冇要求嘅人，你 系 有要求的。 咁做人都要有要求的， 系咪？系咯，唔系你话，因为如果你冇要求啊，你唔怕冇啊，但系有要求嘅就仲惨呢件事。仲惨， 即系冇要求都咩噶啦？因为我自己出街就可能人哋即系行过啲路人都会望一望一望我嘅。咁如果我隔篱再拖住一个女仔，即系你唔好话好咩嗰啲啦，即系叫做正正常常嘅女仔，人都望都会望得哇咁、那个女仔 要承受到咯。 系啦，即系我系觉得个女，即系我唔想个女仔冇呢啲心理准备去承受呢啲目光嘅时候就 其实真系都有啲难度。 系啦，所以就好大压力嘅。即系譬如如果我拖住。 佢系啦，咁样出街嘅时候，即系我好似好威啊，我好有面啊，因为哇，我沟到条女咁样，即系咁样。但系佢个感觉俾人哋望住又唔好噶啦嘛，因为会觉得哇，条女哇条。 其实我觉得 即系，有阵时你喺街度见到哇，有啲可能即系嘅人拖住咁，你都会觉得哇，唔系啊，条友拖。 唔系，我都会望咯，投以奇异嘅。 即 系 更何况 嗰条女稍微高过条仔少少，我哋都。 啦，即系你配个肥仔丑咁样嗰啲都会咩噶嘛？即系好嗰啲系 肥仔系要射落肥肠 嗰啲，即系嗰啲咯，即系系啊，即系实会有呢啲啊嘛。咁就所以我都读书嘅时候都冇乜太咩，即系当我出嚟做嘢啦，跟住之后我做，特别系我做即系做表演啊，做幕前呢啲啊，即系做呢啲之后咧。發覺原來呢一樣係一個優點嚟嘅，即係響做呢一方面嘅。 我都覺得優點啊！你諗下，我同你風貌不相及，我突然間都會諗到你喎。 係啦，即係做呢一方面嘅，即係做呢一行啦，即係一個賣點，係一個好處嚟嘅。咁慢慢當自己都讀書嘅時候，都有做舞台劇啊咁樣嗰啲啊，即係接觸話去咗主題公園度做啊，咁發覺呢啲係一個自己嘅長處嘅時候，就慢慢接受咗，亦都好開始 power off 自己。呢一樣嘢啦，即係覺得係咯，即係可能世上有好多都有同樣遭遇嘅人咁，但係 佢哋咁， 我哋要自己，我哋自己要樂觀咯，咁 keep 到個心態樂觀，同埋唔好太過話自卑到唔去面對人哋，或者唔同啲其他嘅人去接觸啊、溝通啊，唔面對群眾咯。 只要你唔好揾一啲港女咪得咯。 盡量啦， 因為我覺得點樣講咧？有時譬如見到有啲人咧，佢傷殘咗，或者即係可能有病咁樣，都會有一個 即係山東街嗰條隧道嗰度嗰啲係嘛？ 唔係，即係我嘅意思係即係，哎呀，我成日講 拉要， 唔係即係有一個即係你 講真， 你霍金隔離都會有個老婆照顧佢啦，係咪先？即係所以我覺得又唔係全部都係咁嘅，不過我覺得典型嘅港女咧。就是不會的係啊，奄尖聲門，即係黑人一巴刮死佢，黐埋牆鼻屎都飛埋添。 鼻屎 特別係咯，特別我呢現階段嘅。 唔好話你啦，即係正常人都好啦，佢哋都會有嘢講啊。 係 啊，同埋。 啊、喂，其實兜咗大個圈咧。 唔係我，你就講黃祖藍咯，咁人哋咪咩咯？ 因為佢黃祖藍啊， 唔關事噶。即系黄祖蓝，即系咁都有个李亚男喺隔篱啊， 佢有才华，佢系咪先？ 唔系你都有才华噶，唔系有分噶嘛，一定系 分咩？ 咁咁啊？ 唔系我唔会觉得系咩，大家都系正常人啫，大家都系中意嗰样嘢咁做啫，系咪先？ 系咁唔系咁系咯，所以系遇到你要遇到一个好嘅，即系真系佢欣赏你内在，或者佢系真系中意你个人嘅呢啲女仔。 遇到未啊？ 你唔好学我讲嘢。 其实你话身边其实遇到嘅好多其实真系朋友咯，即系可能好多身边好多嘅朋友其实好反而个性格上面你自己好中意嘅，即系可能真系遇到一啲即系。可能你都會某啲方面都會係個女仔都中意嘅，譬如係啦，但係個女仔佢哋會考慮到係咪即係選擇話要一齊咧，佢哋又唔會嘅。 算啦，我哋唔好再討論啲死人港女啦，我哋講第二啲。 同我哋識嘅時候都係 我哋講第二啲， 講第二啲嘛。 咁依家好啦，做咗一個演員啦，都叫做咗一個演員啦。咁而家有啲咩辛酸事咧？呢段期間有咩辛苦嘢咧？ 辛苦嘢啊，其實就～演員就其實最辛苦就係即係冇工作咯，冇 job 咯， 其實 做 freelance 最 freelance 又最就即係最 我覺得咁嘅，你有時候你會唔會扮多嘢做嘅？我你講你先， 會唔會扮多嘢做啊？ 係 我冇刻意去扮多嘢做喎。 我有扮多嘢做嘅， 係嘛？但係啲人以為我好多嘢做咯。 是唔 系即系我啲人， 我谂紧嗱，其实咧，因为点解咧？传统系一定系要呢一只啦，传统。我睇睇个旗先啦，攞咩嘅年代？你成本冇吉嘅基本上，但系我觉得咧现阶段嗰啲艺人咧系有少少变嘅。就阿 Henry 姐姐教我嘅，艺人咧有阴暗面嘅，其实两样嘢都要立体啲俾人睇到。冇嘢做，真系照讲。冇嘢做咯，即系其实冇人怪，因为个个都知噶嘛，理所当然噶嘛，系啊，咁有好多扮嘢咯，我都有扮过嘅曾经，咁但系依家搞下我都话唔系好得闲， 系啊，都呢样即系一定会嘅。但系你话熟嘅熟嘅 friend 啊，嗰啲就一定会知嘅，即系嗰啲。咁你话会唔会做到好公开话？冇啊，冇嘢捞啊。 咁依家咁依家哦 ，OK， 咁依家点啊？有冇人恰你啊？ 而家有冇人恰我嘅系你意思啊？ 唔知啊，各方面啦。 我冇咩嘅，但系而家就 找数啊，即系咧又屈你啊，有好多嘢恰你啊。 咁暂时都冇嘅，冇嘅。 咁有咩辛酸嘢咧？ 辛酸其实系因为如果你话佢 casting 好多嘅角色，其实要我呢一类型嘅角色嘅好少啊。即係你咪無論出邊學生嘅作品啊，或者你好多電影啊，或者係佢哋需要一啲特約或者咩嘅時候，可能佢哋要嘅可能都要一啲可能正常少少，即係大眾少少嘅男仔嘅，即係可能廣告啊嗰啲佢哋要求嘅，除非佢哋個客户 唔係要特登諗起你，即係嗰個佢要諗到你， 即係佢條橋 就叫要你， 係即係佢哋個客户或者佢哋本身條橋。是需要我呢一类型嘅人嘅时候先至会话用得着我囉。即係你话出面好多要啲十几至廿几岁嘅男角色嘅，咁呢个 range 好大㗎嘛。咁佢哋又冇特别话要求系一啲搞笑或者系一啲骑呢类型嘅人嘅时候。咁面上我唔会中囉。 其实有时都几尴尬喎，你有时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应唔应该试镜喎，譬如有啲位 置。係呀，即係变咗你会見到一啲好多好多啲 casting 或者人哋真係人哋結特登嗌你去嘅，你先會去咯。一啲你話見到有啲 casting， 你唔會特別話知道哦，佢唔係要我呢一類型嘅人， 佢話要佢話要揾個醫生咁樣，咁你去 係咁會唔會嚟去 cast 噶嘛？即係我坐喺度都 OK 嘅，但係你唔好叫我企起身。 病人嗰啲就去咯，精神病嗰啲啊，一定係我 嗰啲。 好似啊，你哋兩個。 大佬，恭喜你仲抽紧奖， 黐线， 系咯。 好，咁其实咧，我又觉得我有留意过嘅，咁佢都几自动波嘅，多才多艺嘅，即系我觉得佢嗰个演出咧系好容易，有啲废噶嘛，即系有啲咧系要好多嘅。指引啊，好多嘅、啊、 要拍一拍，要拍一拍先識喐， 即系先至會啊，真系 要拍， 即 系 疯狂 拍拍， 要疯狂拍先会识，先会识点样做。 系，所以都有时嚟讲，我有时我觉得咧人冇完美嘅， 哦， 即系有啲个样 OK 咁，但系又要拍。系咪先？咁有啲即系你呢啲，譬如已经即刻，你已经里边系已经有齐晒呢啲嘢噶啦，系啦，咁又好用好多。因为点解咧？我觉得你做嘅影片咧，那个嗰个人令到人哋 focus 嗰、那个，如果系搞笑嘅，如果 focus 嗰个点咧会大啲。 嗯， 即系假设我唔系用一啲大声嘅时候， 嗯， 我就可能会走呢啲侧边呢啲路。我都 OK 嘅，系啦，咁啊，咁你点啊？依家嚟紧有咩搞紧乜嘢啊？呢排 呢排啊，搞紧咩啊？呢排其实都枕住都系拍一啲散嘅 job 啦，跟住同埋 其实搵唔搵到食咧？依家 OK 啊 ，OK， 因为。Okay.都会同即系嚟紧都会同 Viu TV 都会再嚟紧都会有啲合作嘅，咁就都会有啲节目都会再合作，咁就、 oh, okay. 所以系啦， 佢哋有睇你噶嘛，有睇住你噶嘛，即系有真系 系啊，咁就都会再有节目出街咯。 唔系有啲好难讲噶嘛，通常有啲签鬼咗摆埋一边先，跟住即系睇下几时先执出嚟咁样嗰啲阴功噶嘛。 系啦，咁就嚟紧都会咯，系啦，都会同佢哋有啲合作嘅，咁就同埋系咯，跟住就会旅行下咯，旅行咯，旅行翻嚟就会就开始埋手view 嗰啲 view 嘅一个新嘅节目嘅工作啦，跟住就会 实在太好啦，恭喜晒你！ 跟住多谢多谢， 咁啊就点啊？女朋友方面有冇心仪嘅对象？ 心仪嘅对象就 系 谂住向呢度 可以表白一下， 系啊，公开征友一下。 正交， 大家就 先俾我過咗， 唔好再玩啲乜乜交友軟件啊咁樣嗰啲啦，揾唔到揾唔到啱嘅對象就 寫張 list 睇達人在線呢一集。 Okay, 你就全香港的女人就找到好男人了， 先給我 不要成日說找不到好男人是不 是成日說的嗎， 是不是人成日這樣 信，經 常打很多語錄的嘛，你知 道是啊，那些經常懶有道理、 是啊、 那些 是、 欸、 不是、 啊、 你都有分享過其實那些語錄 愛情並不是在乎擁有，而是在乎曾經一起經歷過的， 哇！我想留。 当我看着你的照片的时候，我以为忘了。 你睇佢几好文，虽然佢乱咁噏咗几个文错。 我有啲打冷震。 咁点啊 ，Charlie 咧？我想问下你咧。 问我咩？ 其实你嘅择偶条件系咩咧？ 系嘛？我呢啲梯啦，啱唔啱？ 我冇乜择偶条件，中意动物啦，接受我食斋啦。 中意动吓？ 中意动物 系咩？接受你食斋啊？ 中意动物。即系人兽嗰啲啊，咁样，即系佢，即系佢中意你个男仔，一定中意人 兽。你都系动物嚟噶啦，你都 接受到屋企嗰扎嘢。 你嗰扎咩嘢？ 兔仔、兔仔、细菌 啊、狗啊， 系啊， 好少唔接受噶喎。 有噶， 个问题系 开头要接受咗先咯。 系，如果炸咯，跟住 咁为咗接，咁为咗接受你。 佢前两日几鬼核突啊！ 其实啲男， 佢无端 WhatsApp 张相俾我，佢留下只狗同另外一只狗搞紧嘢。佢无端影张相射俾我，咁做乜嘢？ 佢 咩事啊？ 唔系佢想。暗示的可能 不是啊，好乸核突的，两只啰柚对啰柚，跟住喺度勾明喺度。 哦， 唉，真系核突。 咁佢为咗得到你，一定会接受 嘅， 接受系咯。 仲有咩接受到你食斋？ 系啦，跟住接受到我啲 好难接受唔到你食斋。 唔系咯，你食斋又唔系 我食 啫 嘛？ 唔系我 食屎啫嘛？你食屎就话啦，接受到你食屎咁样，跟住我就觉得呢个又真系有条件啊。 咁我接受到而家， 即系 当住咁多面前， 系仲有咩嘢？ 接受到咯，我接受到睇你啲狗咁样拍埋啰柚。 我啲狗唔会， 甚至乎你用只狗拍埋个啰柚。 点啊点啊 点啊？仲有咩嘢？ 接受到我中意极限运动啦。 哦， 够胆坐我架车 啦！吓，坐你架车？ 系啊，够胆坐我揸嘅车。 哇，好啊，呢啲怕唔怕食啊？你揸埋车， 唔系佢最揸车最难嗰两样嘢，佢冇讲啊。最难嗰两样嘢咧，嗱，佢又唔使俾钱佢养佢啦， 系， 又唔使俾饭佢食啦， 系咯， 咁就得噶咯。 佢又俾翻啲好 抵， 佢又俾翻啲淋淋地嘅饭你食， 俾淋淋地。 真系开心喎、 啊！真系你见佢作为一个主持， 有个咁靓嘅 Uber 几好、 啊，但系坐完你会呕啦。 唉，算啦， 真系 冇噶啦，好难。 咁你有冇啲择偶嘅高度咧？即系外表啊嗰啲咧？即系你呢啲都系内在啫，佢接受到你嘅呢一啲，即系佢系一个善良。即是可爱的人咁样咧，但系咁佢外在要唔要系，即系譬如佢彭于晏， 我想停呢个话题，佢抢冇办法，你继续整， 跟住彭于晏嗰副 body， 但系咧衬八两金嘅样 子，唔系如果有腹肌就好啲咯。 我平时你嗰啲朋友冇腹肌嘅， 咩朋友？ 即系有啲朋友佢系冇， 唔系呢个年代冇腹肌噶啦， 唔腹你肌噶嘛，全部。你即系中意一啲有交代嘅朋友啦，呢个 自从阿黎天王之后就冇腹肌呢回事， 系啦，天地线嗰啲冇， 系啊，冇咗啦， 直接打手停。 咁 啲乜仲有啲乜嘢啊？冇乜特别噶啦嘛。 咁你搭埋个外形先啦。 好尴尬呢个话题，我唔讲。 即系咪如果我呢个高度150就一定唔得噶啦？咁样咧，你几高啊？其实 150。喂，我哋企起身，我突然间 你几高啊？你 我一定高过你啊！ 我知咁，你本身里面 一六 啊，我都去到你眼角喎，陈总，系人角，但系你眼角， 我唔记啦， 你睇下我 OK 喎，诶，佢着咗高踭鞋， 系咯，我着咗高踭鞋真系衰。 咁如果你唔着咧，咁其实咁样你高我半个， 高你少少啫， 少少啫。 其实佢呢个即系高我咁多，我都够胆追嘅，即 系 高我半个头。但 系 我再 识嘅圈子系好多高你好多。 不是，我自己偏向即系中意嘅嗰啲嗰类型嘅女仔，即系譬如果佢系我中意嗰类型，但系高我好多，我都唔会追嘅，因为我唔系好敢追。但系佢话咁上下， 你追女仔用咩方案咧？ 系咯， 其實用咩方案啊？其實都係到時先咩？你對人嘅啫，你冇理由一條橋對百樣人。 唔係因為好搞，因為我覺得你係一個好搞笑嘅人，即係你絕對唔係嗰啲含羞答答嗰啲樣嗰啲含春嘴咁樣嗰啲同人哋傾偈嗰啲嗰即係嗰啲碌唔會咯。但你用咩方案係會啱你啲咧？簡單啲講。 方案其實冇噶，其實 自然在一起， 即係不斷。 你演戲又好可塑性好高，我都覺得。但係你如果你 啊咁樣講啲嘢搞笑啊搞劇咁樣，但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弊病，因為我成日咁樣做嘅時候咧，個女仔成日都以為我講啲嘢講笑，就唔知係咪我真係追緊佢。 你好認真咁樣講係咩樣？ 係因為認真講嘅時候咧，啲人係 好笑噶 啦。係啦， 認真講都好笑。 係啊，譬如 Charlie 啊，其實我即系同你唔系见过好多次啦，咁但系其实我对你个感觉都 OK 嘅，跟住我好认真，但系你明唔明嗰件事系 好认真，好认真咁样听紧你， 但系人哋都会觉得系咯，系啊，即系。 但系我觉得咧可以有一个方提，即系我觉得可以点样去增加你自己嗰个魅力咧？嗱，突然间变咗嗰啲。嗰啲綠魔嗰啲啊， 扮姐姐 係啊，我覺得你可以喺呢個演藝事業上面，即係喺呢個位度，令人多啲認識你咯。 嗯， 係啊，因為佢越曝光得多，做得呢啲嘢越多，咁人哋直情睇到你，睇到你嗰件事，就係多啲訪問啦。當然係咁啊，多啲拍嘢啦。咁人哋即係其實你認識黃祖藍，我都係因為佢做戲開始認識嘅啫嘛。 嗯， 係嘛？咁跟住先至，咁我相信李亞男都係有佢睇過佢嘅戲，跟住先開始對呢個人有啲認識，跟住再講咪一拍咪埋咯咁樣嘅意思啫嘛。咁所以我都可以從呢個方向去多啲。 嗯， 係啊， 係啦。 所以你 等阿 Charlie 又認識咗我先。 几时都得啦，随便 系啊， 系啦，呢个呢啲碎料嚟嘅。 我首先 人工冇嘢多，女多。你觉得佢呢个唔啱？我 认识咗一只狗先喎。 我仲有系啊，认识阿咪咪先。 要攻陷我啲狗先 咯。咁你要嚟做下义工喎？我哋无牌守护者系需要大量嘅义工。 无牌守护者 系啦。咁可以嚟玩一下只狗啊！ 系啊， 玩下 嗰度仲有好多女仔添喎，我哋而家用呢啲嘢嚟吸引吸引啲藝人加入。O K， 唔可以咁啊，會泥足深陷。 咁你愛上咗啲狗嘅，好啦，咁啊，最後咧仲有七分零鐘，咁我就都想知道 Suzuki 你自己其實最想做係做啲乜嘢咧？係得到啲咩位置啊？咁你先覺得夠皮咧？ 我自己啊，因為其實我由細到大，星爺都係我偶像嚟嘅，即係同埋我年代都係睇佢啲戲大啦。咁你話我自己想做到其實一個好出色嘅節目主持或者一個、一個。系咯，一个喜剧嘅人， 中意做主持同埋喜剧啦， 系啦系啦，因为我啊觉得而家嘅即以前嘅主持风格或者个喜剧嘅风格，其实都开始特别都开始冇咗港产，即冇咗一种特色啦，已经即而家近年嘅戏。或者那種的喜劇或者什麼即我想有一種即可能真的周星馳式的喜劇之後或者是有鄭中基， 其實現在 再鄭中基啦，即之後 現在其實你再做出來的很多時候都是鄭中基變成或者變成周星馳那些東西 或者是即動文澤 都是這些東西， 可能再即可能真的新式一些 的喜劇手法希望可以帶即系做到咯，呢一样我自己系一个 你摸索到嗰个手法未啊？ 理想就尽量，因为我其实暂时好少工作都系做一啲喜剧嘢嘅， 系嘛？ 即 最喜剧系我嗰件事啦， 都系嘅。即同埋有阵时候你拍嘅喜剧嘢，你未去到一个位置系可以你可以 idea, 可以控制， 系啊，即系有 idea 嘅、 通常都系。通常是做人的 idea 是啦是啦，咁变咗有好多时候你要跟佢哋想要嘅嘢咯，又未必系可以自己嘅嘢咯，所以就呢一样系自己你话喺呢个演艺上面嘅话，希望做到嘅嘢咯，自己系啦。 好啊，嗱几清晰人哋啲理念，你睇你啲理念，问到你今日你都答唔到我，你想做啲乜嘢吓？ 就是找一个可以照顾啲狗接受到佢食斋嘅男朋友。坐佢架，坐佢架碰碰车。 你你咩去做尼姑？你直接做尼姑啦，不如。 我咁就嘥咗。 我而家 做尼姑。即系如果佢宁愿做尼姑都唔拣我，我都 做尼姑其实系一个好 的。我都好吧，我都真系啊系。 好啦， 捻狗算啦，我真系去。 唔好保住我做四分钟。 系啊，今日咧我就真系。阿 Suzuki 咧，佢嘅年紀又好輕啦，咁啊 都唔輕啊， 唔係你好輕嘅，即係賺又排玩啦，係嘛？咁啊，咁啊，點樣將呢個形？其實我覺得要將呢個形象發光發亮，反而要放到最大，放到最盡，係啦。咁我覺得見到你嘅平台唔夠多。嗱，呢個我自己少少嘅意見，因為點解咧？即係我見到你嘅平台唔夠多，其實你 我自己好少， 你可以再勤力啲嘅，自己 character。各樣咁，其實我覺得如果你做乜嘢都容易出啲嘅，你嗰件事深刻啲嘅，咁你可以揾多啲門路去見曝多啲光，因為曝咗光就認得你個樣子，因為我都係因為記得你個樣子我而揾你，係啦，所以你要多啲去曝光，係啦，標榜自己，即係呢一個，我覺得依家呢個係優點嚟嘅，標榜自己身高，標榜自己嘅依家嘅談吐啊、樣貌啊，你標 up 自己呢樣嘢，係啦，咁啊。同埋就娛樂圈好多人都想做劉德華，即係咩叫劉德華呢？唔係除咗個樣或者各樣，即係各樣嘅，係講緊佢哋嘅報導。我娛樂圈係要有娛樂性噶嘛，係嘛？有娛樂性咁就，但係自己點樣擺啲位置，擺兩個，我夠知要健康啦。我哋啲報導要健康噶。之前點樣去報健康先至俾你出到呢？就係、是、之前有啲爆炸性嘅嘢出咗嚟。怎樣去學識甩咗個尾，或者怎樣去變翻個類型，跟住要先至行到健康嗰只咧？咁要試練一下咯，因為好這個娛樂圈有啲羊群心理咧，就係、是、話，當你唔係行緊佢哋覺得嗰條路嘅時候咧，就會一係話你旁門左道啊，一係就話你我哋唔應該係要咁樣。你要明白，你有一個作品人嚟睇到，你先必先要留意咗呢條友先。 嗯。 好，即當然我亦都唔排除有啲係因為個作品而認識到你，咁但係通常嚟計個機會率大啲，就認識咗個人先再睇你個作品。咁變咗你有時即做好多嘢，因為我哋有時譬如做啲嘢都俾人鏟嘅，但係依家我哋叫修成正果，我哋唔使再做嗰樣嘢啦，我已經行咗嚟呢邊啦。咁咪就係因為證明到係得咯嗰件事，咁但係我哋都有啲驚擊嘅有時。 嗯， 系佢又会话讲好多嘢嚟批斗你啊嗰样啊，咁但系娱乐新闻讲真三日唔冇晒噶啦，咁跟住之后你又再出嚟嗰啲咧，你因为点解咧？你一讲健康，讲你嘅生活，其实就唔系冇爆炸性噶啦嘛，但系广告商同埋电影商就最需要呢啲，同埋你有个人嘅报道，我唔系下下都可以爆炸性噶嘛，咁所以变咗就唔好太多，我哋应该系睇。不如我點解會突然間同你講呢一樣嘢咧？因為即係我都有少少有感而發嘅，因為我一去到金融呢個層次去做嘅個原因咧，就係因為係佢係個老細有睇翻我以前嘅報導，而我以前嘅報導有好多都係比較爆炸性啲嘅嘢，咁而娛樂圈嘅人係嗱，如果成咗名嗰啲得嗰啲，就梗係會好多批鬥你啦，即係講好多嘢出嚟啦。咁但係喺下面嗰陣中下層嗰中下游嗰一紮，佢又唔夠膽做呢件事，佢點樣去甩個尾去行翻？點解人哋會一個月有27單出？點解你一個月可能一單都冇咁樣？咁你又要諗下點解？因為新聞啊、媒體啊，全部都需要爆炸性手法去。覺得你做到嘢，跟住再出嚟嘅時候，先至啲細報導啊、健康嘢先肯幫你出㗎，係嘛？咁你未有開頭呢一件事嘅時候，你根本就後面嗰啲就好辛苦嘅做得，人亦都未必肯幫你報，係咪啫？即係林作你唔俾我條女打巴，你唔突然間話唔做大律師，後面嗰啲全部黐住物明師咯，點會趕你去拍電影啊？即係我舉個例子啫，係啦，係咪先？即係我唔整套。宣傳片微電影啊，卡文又點會行到埋你？突然間有新聞呢，咁樣係咪先？即係呢啲人，你咪知道個位喺邊度咯，咪要去做咯。唔係佢都唔敢踩鋼線噶。佢如果夠膽踩鋼線，佢行盡啲，其實根本上佢依家日日都會有新聞。但係佢唔當嗰一下，佢唔敢行得咁盡。 佢就要保持曖昧。咁人哋依家成個根本成件事就已經完咗啦，唔會再提嗰啲噶啦。人哋去咗 MUTV 去咗電影嗰度，佢講過嗰度噶啦，同埋佢唔你之前嗰啲情情塔塔啊，扮曬緋聞啊，點樣黐啊嗰啲，人哋唔講噶啦，完咗啦。咁所以變，因為唔可以講一世噶嘛，人哋就要甩呢啲嘢，係啦。咁所以變咗。依家咪我就算同阿邊個大家做完嗰單新聞好朋友，但係冇做其他嘢之後咧，咁各自都有各自嘅嘢做出嚟，就係因為所以唔好太多聽到一啲叫做係所謂，因為有群體嘅，譬如你有呢啲好朋友呢個圈嘅，分翻清楚好朋友啊好朋友，咁你自己有你自己思維去做嗰件事嘅話，就唔好跟。哎，呢样唔好，呢样唔好，呢样即系同一件事，大家都话唔好嘅时候，你就要再独立思考啊！你要啊，诶，系咪真系唔好咧？咁样，即系点解咧？我哋就因为咁样行到出嚟， 嗯， 系啦。其实你系可塑性好高嘅，所以有时你行嗰啲位置太过主流咧，我会 feel 到会嘥咗你。同埋你24岁过咗6年之后3条， 哦。啊，6年系啊， 6年之后3条，咁其实一个演员基本上最黄金嘅时候咧，18岁至到系， 挤只手喺下边坐啦， 系啊，见到你冇办法啦，咁所以变咗我都有咁疑惑啲嘅，咁啊见到，因为我好少遇到一个咁有火嘅年轻人， 哦， 系啊，因为我平时遇开嗰啲全部都系冇乜，即系冇乜冲劲嘅。或者做下放棄咁樣嗰陣， 放棄啊！ 我遇咗好多呢啲， 我放棄啊！ 做咩突然間咁靜嘅？ 唔係聽嘢啊？係 咪聽？唔係聽下咯。咁講真，即係係 咯。 誒，係咯。咁我覺得能夠個時間佢啦，係嘛？ 係。 好啦，多謝阿 Suzuki 啊！ 多謝， 多謝， 多謝， 拜拜。 多謝大家，拜拜。